咸甜食品美味还多样，样样仍然合适，靓又可口。讲到特色同声齐清南国色灿，名垂妙制西向美居，比唇歌食过二口同声大只菜式第一流。凶猛的毒蛇到了厨师手，花毒蛇为佳肴夺天宫夸妙手，蛇与猫同烹制，这名菜真可口。菜谱名字好奇妙，叫做龙虎斗。龙虎斗，龙虎上斗，猛兽上争又上斗，气势汹汹，猛一听吓一跳，害怕下主哪知却是上个享受。真正似甲流风尚未够，哇！越军越军上锅上锅上等美美，南国蛇餐食在广州人。 失手画猛蛇为佳肴，夺天宫夸妙手，蛇与猫同烹制，这名菜真可口。菜谱名字更奇妙，叫做龙虎斗。龙虎斗， 龙虎斗，龙虎斗，猛兽相争又相斗，气势汹汹，猛一听吓一跳，害怕下注拿着，这是最佳相手。是持家流芳长不够啊，远军远军长锅长锅上灯美味，南国舍餐实在广州印象长留。